家里人多的好处啊，是因为太闹腾了，谁也没有心情去关注其他人。英明去跟父母打完招呼，答应了有空多回来，就跟石毅往门口走，结果在客厅被拉住。 哎，英明，你又准备往哪儿窜啊？这大年初的。 拽着他的是他小姨，孩子都好几岁了，还一天到晚跟没长大一样。被抓住的人因为没能顺利开溜而无奈地叹了口气。 有什么指示啊，小姨？ 被逮到就没好事，这绝对是亲眼之谈。 瞧你这心不甘情不愿的语气，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现在走，一会儿有人过来，怎么着你也得等到人家到了。 英明小姨的这个语气说的英明皱了下眉，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你又把谁叫来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故弄玄虚地眨了眨眼，比英明其实没大多少的女人得意地扬着眉，一脸准备看热闹的算盘。看她这种表情不闪人的是白痴。英明连想都没想转身就要走，也就是真这么巧，她人刚到门口，门铃竟然突兀地就响了，简直就像是有人蓄意的恶作剧。她顺手打开门，石毅站在他后面，越过他肩膀探头扫了一眼，发觉那是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年龄并不大，气质很好。虽然不到刘丽那样明星气场全开的地步，但说一句明艳动人也绝对不过分。 宗雪。 门外的人显然也没有想到门会开得这么快，也是一愣，然后笑了笑。 原来你真在家啊。 宗雪的出现让英明的家人都很兴奋，尤其是怎么看都像始作俑者的英明小姨，整个人凑过来一副煽风点火的架势。 明明这么熟还装客套呢，这难得见一面，不如出去聊聊呗。 石毅扬了下眉，捅了捅英明， 不介绍一下？ 仔细分辨的话能听出来石毅语气里不爽的部分，不过因为这一屋子人差不多都在状况外，谁也没能听出弦外之音。英明看他一眼，有点无语地摇摇头。他对着宗雪指了下石毅， 啊，这是我哥们石毅。 然后调个方向比了一下宗雪， 这是。 他话还没出口，宗雪笑笑， 我是他的前前前前前前前任女友。 这一排的钱说的石毅皱了下眉，英明翻了个白眼。他看着宗雪说， 你也不用特地加这么多钱的，没有那么多。 其实他和宗雪是小学同学，也算是邻里之间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在宗雪大学的时候两个人曾经交往过一阵子，不过因为彼此太熟悉了，又总觉得有点别扭。分手并没有任何不愉快，就是两个人都觉得做朋友好过做情人，甚至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中连一个深吻都没有过，纯情的简直像是开玩笑。不过也确实是从分手之后就没见过了。宗雪笑着进了屋，她今天是来给英明小姨送东西的，因为本来也都是邻里熟人，就坐下聊了一会儿，英明当然不好意思这时候走。一直说到快下午，宗雪说回公司还有点事，一家子女人非要英明送宗雪去公司，英明当然也不好推拒。几个人走到楼下取车的时候，当事人之一的宗雪才叹了口气， 唉，你家人这么多年风格完全没变啊，做事永远直来直往。 瞎子都看出来这安排太刻意了，所有人讲话都透着一股尴尬。 谁让你自投罗网？ 嗨，你这话说的可真没良心啊，我特地过来不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宗雪说这句话的时候笑脸盈盈的，语气里真假难分。石毅一直作为旁观者看到现在，连一句话都没有插过，倒是宗雪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位哥们儿我怎么看怎么眼熟，真的不是演员？ 以石毅这种外形条件，就算说是圈子里的人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尤其是戴着眼镜之后，柔和了原本五官凌厉的棱角，走出去肯定是女人会多看两眼的类型。诗意笑了笑，可有可无的一耸肩。一路上，宗雪都在跟英明话当年，态度并不见热络，但是勾起的回忆却大多是两个人一起的。英明本来是一个不喜欢说自己过去的人，所以很多事诗意都是第一次听。他坐在副驾驶上，撑着头半侧向英明，偶尔两个人视线撞在一起，一个不动声色，一个佯装淡定。等宗雪到了公司，下车的时候他让英明有空约他，后者从善如流地点点头， 有空联系你。 车往家里开的路上安静的诡异，石毅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就是看着整个人气场比较微妙。英明不开口，他也不说话，车里的气氛分不清楚是压抑还是蠢蠢欲动。等到快到家了，英明终于摇了摇头， 有话你就说吧，别搞得这么阴阳怪气的。 玩什么邪魅一笑，感觉石毅那张脸都快抽筋了。或者一扬眉，很轻地哼了一声， 哼，你不是说你喜欢贤惠型的？ 两个人以前聊过各自女友这种话题，不过提到跟真正见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刘丽跟石毅的事，英明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个时候彼此也都没有多余的心思，但是现在立场如此鲜明的情况下，乍然看到英明的前女友，石毅心里的膈应真是不足为外人道。英明似乎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笑了笑说， 我跟宗雪那段啊，根本是年少无知的青春插曲，不要说自己想要什么类型的，就连自己是什么类型都没搞清楚。 你家里人看着都挺喜欢他？ 因为宗雪跟我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大家本来就很熟，小时候经常在彼此家里蹭饭， 甚至有时候他父母太忙没办法照顾他的话，干脆啊，他就在宗雪家里睡，那时候年龄也小，没有那么多的忌讳。石毅听到这里，眉头终于忍不住皱了一下，不过他压着没说话。其实从跟英明认识到现在，因为并没有真正面对过对方的感情问题，他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大概英明本来对男人的接受度就比较高，从彼此的心意到身体上的碰触，似乎英明都比他要来得自然。究竟他以前的感情世界怎么样，石毅都没有仔细去想过。人嘛，就是活在当下，老惦记过去是挺没劲儿的。但是今天看着明显对英明感兴趣的宗雪，石毅后知后觉地开始接受英明在遇到他之前是有过不少女朋友的这个事实。然而这种被迫的接受感觉并不好，简直让人烦躁。他转头看了英明一眼， 你交往过几个女朋友？ 英明并没有立刻回答他，一直等到车开到家，英明把车停好才看着石毅， 四个。 这个数字还在石毅的接受范围之内，不过相对于一个娱乐圈里红极一时的演员，似乎这个数字有点少，所以石毅皱了皱眉说， 你该不会所有一夜情之类的都没算吧？ 你猜呗。